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上班路上，将心情调往最轻松的方向，给你正能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泾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泾阳路廊伐路口北。就近家装5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959资讯快报。 5月24日，防来捉三地政协领导齐聚北京市房山区政府第三办公区，共同召开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衣带水拒马情三区市县政协行对接启动会。涿州市领导李建军、李全新、岳新平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房山区政协领导对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一衣带水拒马情三区市县政协行行动方案草案进行介绍，三地参会领导进行座谈交流，对三地政协开展联合行动这一举动给予充分肯定，对今后工作开展提出具体要求及建议。5月24日，涿州市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在红坤理想湾广场盛大开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丹、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上，刘丹宣布红坤杯京津冀全民广场舞大赛第二季盛大开启，伴随着彩色气球的放飞与齐鸣的礼炮，本次大赛的序幕如约拉开。5月23日，保定城乡社区协商工作现场会在涿州市召开，会议分享了百尺竿镇四个庄村、保定市静秀区龙泉社区等典型区域在民主协商方面的成功经验，鼓励各区县之间要互相学习，切实推动保定城乡社区协商向制度化、法治化迈进。副市长李庆林出席会议，会议还对保定市下一阶段的民主协商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哦哦 哦，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忧。

相信会有思念的忧，就让你我俩长伴左右。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会诗会乐，绘制幸福。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金海心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摇篮曲，收录在他2012年新发现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曾经作为过电视剧无敌三脚猫当中的一首片尾曲。听到摇篮曲，我们就会想到宝宝的这个笑脸啊，很萌很温暖很可爱的那样的一种样子，也是很多这个为人父母之后不知不觉当中会学会哄唱的一种曲式，摇篮曲，在哄小宝宝睡觉的时候那种甜美，那种温馨。我们再来听到李荣浩的一首歌曲，嗯。 高尚的人不理解，怀旧热泪和 别的名字啊，一个字，这是李荣浩在2017年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是说，就是在18岁的时候曾经经历过的那种叛逆还有迷惘，这种复古的慢摇滚曲风也是希望唤起大家的一种青春的一种回忆吧。仔细的来品味这首歌曲的歌词，其实细节还是就是蛮让人这个回味的。在18岁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那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总是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宣告自己长大了，来证明自己长大了。或许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也能够想到当年的自己吧。好了，再来听到陈淑桦1994年《爱的进行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情关》。 聚散转眼成烟，聚散转眼成烟，

是我心上，月儿依稀在告诉我，那一残缺难以补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童安格1986年我曾经爱过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星月》。我觉得童安格的很多的这个歌曲啊，就是很细腻，那时候也把它叫做是情歌王子。而对于那个年代的这个少男少女来说，对感情的那种猜测或者说想象或者说是理解，往往是通过这样一些很细腻的情歌慢慢慢慢的在心里面勾勒出一个相对而言具体的形象。关晓彤，明月。 一曲月光琴弦上，一顾烛影清泉旁，盈盈思量融化了冰霜。一盏流光醉芬芳，一身白衣云飞扬，盈盈花香明媚了红妆。 一起 誓言未央，白首不相忘。 这是关晓彤带来的一首歌曲《明月》，也是电视剧《轩辕剑之汉之云》当中的片尾曲啊。《轩辕剑之汉之云》也是一部就是根据游戏然后改编成电视剧的这样的一部这个电视剧。那它的阵容几乎是无一例外的都是选择了年轻的演员啊，这个像于梦龙、张云龙还有关晓彤、高伟光等等。一首老歌，来自1991年《忘记你不如忘记自己》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心痛》。 我也不

在飞翔。今天天气不晴朗，想飞也飞不出你的网，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迎面风轻轻，望着门关闭，一双想你的眼睛不肯沙砾。你会去哪里？何时再回家？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问你。啊哈，就让他去吧，不要再委屈，只愿你会记得我，有个傻瓜爱过你。啊哈，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美丽的相聚还是想说谢谢你。傻瓜爱过你，我把我的难过留给我自己，美丽的相聚还是想说谢谢你。 那个傻瓜爱过你，这是来自赵传2001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恋爱当中的人好像有的时候真的是傻傻的啊，会因为一个细节一句话，然后这个茶不思饭不想，或者是喜悦或者是悲伤等等的。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傻傻的爱的阶段。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陈慧娴1992年归来吧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红茶馆，很经典的一首粤语歌。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茶馆，情侣酒挤满，依依爱话未觉闷，跟你一起暗暗喜欢，热爱堆满，你身边伴，情侣一般，红茶馆。 没理由吧，你挺好啊。